世貿宅裏。 宅是一種生活態度，一個咁有生活態度的宅就梗係聽 Wagger 先啦。我是小貝。 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聯他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是我們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禮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和阿譚同你一起反曼大聯盟。 好啦，歡迎你們繼續收聽我們反曼大聯盟的第二節。第二節獅子已經走了，我問你怕未？咁咧， 去咗廁所啫，去咗。 係屙屎啊，屙半個鐘先出嚟噶，咁就咁啊，等啊嚇第三節先。 佢嗰嚿屎咁勁 啊！唔係啊，佢要除褲啊，佢預備除褲俾我影相啊，要。 仆街啦！如果我哋好撚似啊熱血咁撚樣收錢，獅子就係豆鈴都唔封。 即刻冇人撳佢，即刻冇人 PayPal 佢係嘛？喂，就咁嘅。咁另外有一單嘢咧，我又覺得幾得意嘅，就係話咁啊就係呢一個屌嗰條有條撚樣，就係嗰啲英國嘅。博彩公司的老闆，咁呢個博彩公司的老闆呢就係、是、超級無敵萬九 fans 嚟嘅，咁佢就話佢邊間啊 ？William Hill 啊，定係咩？ 我唔係好肯定嘅，因為佢有啲譯咗中文咧，我唔係好肯定啦。咁係即係萬九嘅博彩，即係佢本身係 fans 嚟嘅。咁佢曾經咧嗰、個白武士啊，嗰陣時係嘛？曾經嗰個白武士計劃咧，佢都有份即係邀請佢幫手出錢。咁佢話佢嘅身家大約就有六億英磅到啦，咁佢就話同萬九咧，今年佢就話又話好撚傷心，又話瀨屎瀨尿，又話失禁，又話頭暈，又話心臟病咁啦。今年 好少啫喎， 即係咁啦。佢話有六億，咁佢就話即係曾經邀請過佢。咁佢話其實佢今年咧就幫萬九計過下數嘅，因為佢計嗰條數咧，應該我相信都 好精㗎啦， 都可信嘅，因為佢開得博彩公司，佢就唔會亂嚟。係 啦，啲精粹。 佢計嗰條數，如果要拯救萬九咧，大約需要個數目咧就20億磅。二十亿磅系啦，二十亿磅其实系一个真系好捻可嘅恐怖嘅数字，系二十亿磅嘅重量，二十亿磅都好捻重啊！屌你，二十亿磅重定系二十亿磅铁重定系二十亿磅棉花重啊！真系，咁佢就 咁系铁啦，我屌你， 咁就佢就话大约二十亿磅，咁佢就又估下数，佢又话。橫觀呢、這、一個，我唔知佢點解咁講咧。佢話橫觀呢一個富豪榜咧，佢就列出咗四條友咧，就可以拯救到萬九嘅。我唔係好明白點解佢特登列呢幾個人，但係其實佢後面又講好得意嘅有句説話。咁佢就話其中一個係邊個咧？就大家識㗎啦，就阿 Bill Gates。佢話 Bill Gates 咧就可以即係其中一個可以拯救到萬九嘅。咁另外咧就另外有兩個嘅，一個叫Carol Slim 啊。 哦，墨西哥佬。 係啦，墨西哥電信大亨嚟嘅。咁佢話佢已經係上撚咗即係首位㗎啦，富豪榜首位。佢話佢嘅身家大約740億美金啊。 嗯。 咁佢又即係有撚錢過阿 Bill Gates 同埋阿巴菲特嘅。 曾經啦，曾經。 係啦。咁就另外一個咧就叫做即係俄羅斯佬，我唔知點解佢 list 咗呢條友咧。咁呢條友就係阿雷波洛列夫啊，屌我真係唔撚識啊。咁就呢條友就做 生化武器 嘅，係啊，生化武器嘅。咁佢嘅身家大約有86億。 呢、這個得喎、啊，呢、這個 係啦、 啊、，OK 喎、啊，呢、這個得喎、啊。 咁佢仲有一個嘅，好、哦，佢另外一個咧，佢 機狗， 生化機狗， 勁喎、啊。 佢個譯名又好撚 gap 嘅， 生化萬九咁啊， 差唔多咯。 就係啊，乜撚嘢沙字八格，屌佢查唔撚到啲。 好， 我懷疑佢呢個係 Facebook 嗰個，我唔知佢係咪 Facebook 嗰、那個 唔需要啦，我就係話俾你聽，呢一堆 list 你知唔知道其實佢根本係 係一個重點㗎後面 學緊我哋， 係咪啊？ 係 咪啊？ 就係恥笑佢啫，因為佢哋都冇人有計劃乜乜嘅。我亂噏都得啦，喂李嘉誠啊，仲有 其實李嘉誠都得嘅， 都得。 你知唔知好多年前李嘉誠傳過話買球隊㗎？ 啊，好似係有印象。 係啊，買意甲㗎， 好耐 之前， 即係佢曾經 short 過嚟嘅。 唔係啊，有人傳，跟住佢出嚟嗰次少，我唔睇波嘅。好耐之前，我唔記得咗邊隊啊，你揾下。 係個情況 exactly 就係而家咁咯，即係講完一大輪幾條友啊，佢有幾多身家，佢做咩生意，點嗰度撚咗，其實我都唔撚睇波。 嗱，咁耐以嚟咧，如果真係話有興趣去買曼聯咧。其實近呢十年啊，格拉沙家族入主之後有兩個人嘅，有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卡塔爾嘅財團， 咁我唔記得咗係2009、2010年嘅時候曾經傳過，咁但係其實得個傳字嘅啫，咁啊最後乜嘢都冇發生，冇人問過價，咁唔知點解會有呢個消息出嚟啦嚇。咁另一個咧就係、我唔記得咗個名啦，但係咧佢係超級萬能球迷嚟嘅，佢曾經咧就話要組織一個叫做紅武士，我哋俗稱白武士嘅，咁但係佢話夠萬聯就叫紅武士，咁咧佢真係有諗過去， 因為個個出血啊嘛， 出手賣嘅咪紅魔鬼咪喂，咁但係咧佢就因為原來佢係呢個高盛嘅。 哦、 管理层 啊，系啊，听过， 系啦，咁但系咧，佢最后话佢唔可以买，知唔知点解？ 点解咧？ 因为格拉沙系高盛嘅客户， 哦， 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就买唔到嘅，咁所以 即系戇鳩。 咁耐以嚟，即得呢两个咯，全部都系指纹楼梯响咯，系啊，即系嗱呢个我哋之后再讲啦，等佢出咗局之后，但系一路以嚟佢讲就系话，基本上唔会有人肯买曼联，因为种种嘅原因，咁啊。下次可以再講啦。不過如果你話標機可以救到曼聯嘅，咁但係即係個重點就係根本都係佢有錢啦。咁但係點解要買你啫？買藍魔、買傑志、買魚丸唔好咩？係咪先？喂嗱，今個禮拜國際賽周中啦，又係嘛？ 係。 咁啊，啲曼狗表現都幾好㗎。 係鄉村真師啊！ 鄉村真師啦，咁啊華倫西亞啦，有兩個助攻啦。咁其他都唔得啦。 兩個一齊食日本菜。 係啦，咁啊唔係，阿厄瓜多爾係對澳洲嘅。 唔係啊，我話佢兩個一齊同阿莫財斯上去輸緊咗波，走去食日本菜啊兩個。 哦，係咩？ 係啊，佢一隊波走去食日本菜，即係佢有報道就話。 我去杜拜嗰次。 戇鳩到爆炸。 我記得，我記得，我記得。 咁咧，鄉村恩師就諗住點啦？至屌你食日本菜仲唔撚到我威？球場冇威啫，食日本菜你唔夠嚟啦啩？咁點解之後去到食日本菜咧？咁咧佢就諗住啊介紹下大家食乜撚嘢啦。咁即係諗住食乜撚嘢好啦，咁跟住就問啊諗住阿莫財斯會問鳩佢嘅，點知莫財斯另轉頭就問鳩啊呢個艾瑞揚格，喂食乜撚嘢好啊？咁艾瑞揚格話我知啦咩，屌你有日本人問你問鳩我，咁跟住咧，咁啊鄉村真師又預備好啦，又諗住屌你今次仲唔諗問我？咁點解即轉個頭就問鳩華倫西亞？華倫西亞話屌你真係知閪咩？ 我食慣麥當勞。 係啦，咁到最後就。即係諗住兩個問撚完，今次仲唔撚到我，咁啊已經諗住挺身而出啦呢個，有機會發揮啊，係時候搶撚翻個印象分啦。點解即係另轉頭再望一望撚住馬達，問下馬達，屌你喂食乜鳩嘢好啊？嗰個馬達話：屌你我就係識西班牙文嘅啫，呢啲日文嗰啲我連個名都噏唔撚出啊。咁到最後啊，阿鄉村真師就戇鳩鳩咧坐喺度咧就食自己嘅，咁所以咧 嗱呢單嘢堅㗎， 堅㗎都係堅㗎， 因為係有個。唔願意透露自己咩名嘅曼聯球員，向呢、這個即係英喺歐洲好出名嘅足球雜誌442，唔係444啊，442啊，去爆料就講呢單嘢。 真係問你死未？ 佢形佢聲， 好撚慘喎、啊！我 爆笑， 你要走啦，做乜撚嘢啫？成日本菜都冇你份。 你個你有冇睇過最新有一條 YouTube 片啊？好似係咪講有一場波對住邊隊啊？唔記得咗對住邊隊嘅。係阿鄉村真師又有落場嘅，個個波咧其實咧佢有曬， 哦，知啊知啊知，都唔撚俾佢啊嘛。 本身係俾佢咧，佢係可以上嘅，佢又專登唔俾佢，甚至乎斬咗個波，唔知去咗邊度嘅咁樣。 但我唔係好明喎，即係其實有啲 open 有啲 O 即係大位咧 open 咗個位咧係俾到佢嘅，但係都真係唔知點解係冇俾佢嘅，因為其實咧越踢越急啊，有啲波你睇到咧，屌再俾中間差嘥時間啦， 你真係唔知點解。因為曼聯嘅球員有呢個中國血統 咯，係嘛？ 啊，同日本 反日啊嘛，屌你！因為有啲波其實係真係俾你睇到嗰條片就畫得好清楚嘅，就真係俾到佢嘅。咁但係由於我自己覺得就因為急到賴啦，屌你盡快就踢去遠少少，踢前少少嗰一隻心態，即係佢嘅鳩斬無雙一樣啊，個成即係同一個道理啦，即係盡量斬遠啲啊，快少少啊，因為想即係趕住入波咁樣啊。咁但係到最後都係。但到最後都係鳩咗咯，咁啊即係你可以睇到呢、這個，亦都係你反映住啊鄉村真師其實係屌你翻多蒙特走啦，唔好望鳩啦，喺度唔知做乜撚。 唔緊要啊， 日本菜冇得食。 放班啊，踢英冠好啊。喂，不如講下嗱，即係呢一個英超就係踢完啦， 係 得翻十週啦。 十週， 我哋不如講下，開始講下啲同曼聯無關嘅嘢啦。就係、是、呢、這個，但係呢個其實同曼聯都有關係，因為曼聯做唔到嘛。就係、是、呢個今屆英超冠軍誰屬嘅問題啦。咁、在座其實今日咧都比較公道嘅，就有兩位利迷，兩位車迷。咁咧咁啱咧就英國嘅傳媒咧最近開始吹風咧，即係你知好中意做下個勢出嚟咁樣噶嘛，就講到好似利物浦可以後想奪冠咁樣。咁但係客觀嚟講咧，就咧即係呢個車路士嘅形勢係最好，咁曼城嘅賽程係最惡打。 阿斯豪嘅赛程亦都非常恶打，咁所以啲人就开始睇好就系话啊呢、這个利物浦同车路士睇嚟最有机会喎、咁样，咁啊即系咁啦吓，即系阿 Kenny 系 啊，即系、你啊车迷啦，系嘛，阿夏萨特你又车迷啦，咁啊京一就利迷啦，咁啊睇下曼城咁样啦叫做，咁啊大家点睇咧？ 我自己其实都系暂时啊，都系睇曼城高少少，即系四队啊，四队我睇曼城高少少，因为车路士始终都系欠缺一啲点讲咧，一啲即系绝杀或者系个稳定啊，即系我一定攞硬嘅嗰场，好似上一场对富咸，你见都黄勾勾啊，上半场真系死咁滞，系去到下半场富咸突然之间食屎咧先入到波啫嘛，如果唔系真系分分钟守和嗰场波，系突然之间压起屎嚟，即系。一来体能啦，或者呢个富咸，咁啊喺后场即系下半场嘅佢哋嘅后场咧，就开始出现一啲都几大嘅漏洞，好捻离谱嘅漏洞，咁就即系失下一球，失下一球啦，咁唔知啊，你咁睇车有时你会觉得暂时嗰个说服力都唔系好够，即系你话除非我嚟紧尾嗰十场真系哇打到水花四溅啦，如果唔系坦白讲你都系。少少碌啊碌啊碌啊，去到最後，如果贏到冠軍咧，我自己覺得嗰個說服力唔夠啊，即係唔係好夠啊。去到最後，如果係真係奪冠嘅話，咁我自己相對地睇高曼城少少，我亦都希望利物浦攞冠軍嘅，呢個係真心嘅，因為利物浦好多年冇攞過啊。同埋，如果今年攞咗19冠，有機會20冠或者過撚翻21冠，我就覺得即係咁樣嗰件事咧。又开心啲嘅，在于反曼嘅立场或者个角度。 咁啊，调翻转讲嘅，迟早嘅事嚟啫，因为曼联二十系永久数字嚟噶啦嘛。系嘛？ 封牌， 封牌噶啦嘛。利物浦仲有长远嘅历史可以过佢头。 咁但系即系我意思系你过捻咗佢嗰个过瘾啊嘛，即系佢冇得坐喺度勾啊嘛。咁你成日都勾紧系二十冠，屌你人哋21冠得唔捻得啊？吹紧仗咩？即呢样嘢咧，因为二十冠佢哋一路拐后边噶嘛， 佢就会话你只系二十一冠嘅时候，佢就会话你只系赢咗三次 英超， 赢咗13次啊嘛。夏萨特你点睇咧？ 即系我都系同阿 Kenny 差唔多啦，都系觉得如果佢一个阵容嘅计算嚟讲咧，咁曼城就比较稳定同埋 稳定啲嘅， 即系强大啲啦，睇个牌面就。但系你话如果即系你即系撇除咗而家佢哋，因为佢哋话个赛程问题边队难啲，咁你话阿仙奴同埋呢个曼城难啲嘅时候，咁而家净系睇翻利记同埋车仔嘅讲，其实我觉得两队都系欠缺一啲稳定性咯，真系欠缺咗啲稳定性咯，即系会有机会系俾呢个曼城后来居上翻都未停嘅，所以都系其实呢三队都系。即係三分天下咯，而家暫時係仲係咁。你話阿仙奴上次輸咗嗰場咧，就真係致命啦，完全係致命一擊嚟嘅。 邊一場啊？你講緊佢 啱啱輸俾史篤城啊嘛，應該係 哦，史篤城嗰場 係啦，嗰場真係致命。 但係其實即係由從頭到尾，我講緊阿仙奴咧，即係我對阿仙奴其實從頭到尾講緊都係佢嗰個信心，對波嗰、那個信心啦，即你要將佢嗰個心理質素提翻高，去翻一個冠軍隊啊！你唔好成日陪跑嘅心態、就是，就係啊，我哋都係盡力踢啦， 爭少少咁， 贏到啊贏，贏唔到就啊再努力啲啦。即係你要行出嚟，我就係要攞冠軍嘅，我係好有機會攞冠軍，我今年係要攞冠軍嘅。我哋係有咁嘅質素，有咁嘅即係或者級數去衝冠或者去攞到呢一個心態，對佢哋嚟講係一路嚟講。欠缺嘅，尤其是八年無冠，一路好長時間咧，佢衝擊咗佢哋本身，無論雲家或者佢成隊波，或者佢哋嘅 fans 都會覺得，都係攞到先啦，攞到先講啦，攞到先算嗰隻。咁變咗佢哋嘅球員，我相信都會有少少咁嘅心態，就係唔夠力啊，唔夠嗰個動力去搶啊。 阿仙奴嘅問題咧，就其實好耐之前講過㗎啦。 係啊， 從來咧，如果假設曼城仲係文仙嚟教咧，而摩連奴亦都未教緊車路士咧，我覺得阿仙奴咧對利物浦絕對唔係一個威脅嚟嘅。我從來覺得聖誕完咗之後咧，阿仙奴係唔會有榜首，一定會跌落嚟。本身佢哋嗰個問題，那個球隊結構已經係好大問題。其次就係佢哋已經冇咗冠軍嗰代已經走曬㗎啦。佢已經冇咗嗰班 冠軍球 員嘅老屎忽啦。嚟到可以點樣可以抬得住嗰班後生啦？ 剛剛知道阿仙奴嘅消息就韋舒亞就應該係傷出綠洲嘅。 哇！ 俾艾加踢撚傷。即係你話呢啲係咪？ 而家另外一個問題，而家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阿仙奴嘅 squad 其實係唔夠人。 嗯。 係好唔夠人去做呢樣嘢啦。咁佢。加上而家已經知道路斯基已經續咗約啦，即係佢開始改變咗個策略啦，冇咗所謂嘅三十歲之後一人一簽，一年一簽 嚇。 咁其實我覺得如果曼爭冠，我係唔會，我係排除咗阿仙奴先嘅。咁、但係你話曼城佢可能有啲機會，但係曼城都唔佢同車路士嘅境況一樣。 係， 其實強隊咧係真係未必落得低佢㗎。但係好多時佢 弱隊 輸喺呢個弱隊身上 失分咯， 係啊，佢其實只要和咁就玩完㗎。咁你話車路士嘅境況一樣啦，同曼城佢本身佢對強隊可能佢會谷埋一住氣踢，但係佢始終都係對弱隊係冇板斧咯。如果你問我利物浦，我都會我喺Hotbox都講過㗎啦。而家再講我從來都覺得我係唔應該。是太過驕傲的，覺得是自己攞冠軍，但是亦都不要將成日將個心態放在頭四那裡。 啱，因為我都覺得 其實如果有做開銷售行業的人，你都知道將個 target 搣得太低咧，其實到最後的結果可能會比個 target 更低。 係啊，你冇個動力 通常都係咁啊。我只會覺得你是要審慎，但是一定要有保持住爭冠的雄心。只要你個 target 定得高，就算你達不到個 target。 都接近啦， 都起碼會有一個接近嘅成績，係咪先？咁第一同第四都起碼有三個階梯啊！ 啱。 咁我會覺得係嚟緊最主要係嗰兩場大戰。 係大戰啊！曼城同埋車路士啊！ 曼聯 啊！曼城啦！曼城啦！嚟曼聯算啦， 唔好理佢啦。曼城啦，同埋車路士嘅。如果呢兩場都係可以攞到好成績，我當唔好贏曬啊，起碼有一勝一和啊！ 係夠啦。 咁就有 夠抽㗎啦， 咁就已經可以真係可以宣布開始爭冠行列㗎啦。 嗱，到我講啦，係咪可以？嗱，我先講阿仙奴先。嗱，大家都好記得咧，喺奧斯加盟嘅第一個禮拜做節目嘅時候，我就話：，今年我撐住阿仙奴啦，因為呢個奧斯一個夠全家，再加呢個艾朗南斯翻生。依家最大問題就係咧，奧斯爾嘅狀態下滑，沉咗。 想 不到辦法怎樣幫他谷上去。 Honeymoon過了之後沒料到。 因為其實說話他是只是放假給他休息的嘛。 是啊是啊。其實對的這個方法我是很建議，我覺得雲家這一下的舉動是可能可以幫阿斯奴扭轉回現在一個劣勢的。就你即是給他唞一唞，你等他找回個節奏。其實有時候是這樣的，球員那些所謂狀態其實打到氣的，就是本身質素在這裡了已經。不是不懂踢，不是不適應。如果不適應的時候，頭那幾個月不會踢得那麼好。但是有個問題就是藍絲的即是受傷呢，其實對於阿仙奴是藍絲即是季中的時候。 季中的時候 ,OK。 是真的對對波是很傷的。即是這個位置呢，反而韋舒亞呢我不擔心，其實我一路都不看韋舒亞。 但其實這個是一路阿仙奴下來的問題，積累了八年，其實這八年無冠這個都是他的致命傷來的嘛。即是一到離了就傷人。 這個故之前是啦，我相信聽緊我們節目的阿仙奴球迷聽到都不是未 然。 但是我覺得有一樣東西我會是去不是很認同雲家的。就是你明知這一隊波已經有八年冇冠軍，但係作為一支係冠軍嘅球隊，有13次頂級聯賽嘅紀錄， 係 喺國內係班霸嚟嘅， 班霸 呢個係不能否認嘅事情。 不能否認。 咁但係喂，你八年冇冠，今屆機會嚟嘅時候，佢到依家都仲係講緊佢乜撚嘢冠軍都要攞曬，即成日都係咁嘅。阿仙奴有個問題咧，我就覺得佢俾唔到球迷或者球員有個方向，就係話目標要明確嘅。嗱，例如舉個例子。例如利物浦咁樣，到呢一刻大家都係諗住前四，或者有機會爭冠軍，或者今季踢得好，去到十月嘅時候，大家已經開始諗呢樣嘢啦。前四有機會就臨尾十場諗冠軍，杯賽唔重要嘅，我哋淨係要衝翻上歐洲賽啫。嗱，呢個咪一個好明確嘅目標咯。好啦，到魔佬就係話，我今年你知道一定係吹水鳩噏㗎啦，我今年唔係今年嘅即係冇乜所謂嘅。但係你睇到魔佬嘅部署好簡單嘅。佢真係好重視聯賽，好重視歐聯嘅，即係你喺睇到佢喺杯賽基本上係佢嘅布陣， 相對上 係比較冇所謂嘅。咁呢個你咪俾人睇到有個目標咯，因為你嘅 陣容，或者你隊波未係夾到好似拜仁、巴塞或者嗰陣時國米咁樣嘅時候，你好難同你嘅球員或者同你球迷講話，屌你老味，我乜撚都要贏。嗱，我覺得雲加呢一樣嘢咧係即係做得比較失望嘅。嗱，如果你話雲加個講法係話有機會啊，臨尾十周仲有機會攞冠軍，咁咪衝擊冠軍咯，英超。但我今年目標就係咁嘅啫，我至少要喺杯賽攞個冠軍。嗱，如果佢咁講咧，其實大家會舒服好多，球員會舒服好多嘅。 所以我知道爭到一樣嘢。 所以我三番四次都覺得雲加嗰套教波方式其實係真係好落後。首先講句咧，其實你睇到蘇金寶回巢啦，即係好多斷腳事件，其實佢要依賴好多老將翻嚟亨利嗰啲咧，你會發覺已經一樣嘢都幾肯定知道，雲家嘅 team talking 係好差嘅。 嗯。 如果唔係佢又唔使咁依賴啲老將去鬥住啲僆仔嘅。 嗯。 咁同埋其次上就頭先師姐講噶啦，無論你哋做個銷售行業又好，打仗都好。最緊要係咩？ 我相信冇聽眾打過仗，不過唔緊要， 都有睇戰爭歷史嘅，咁都會 打過 war game。 咁你要知道，由上層將個戰術下達俾啲士兵咧，係一個需要作絕對簡單係最好噶嘛。 嗯。 因為通常你知道做得士兵或者做得出去搏殺嘅，多數都係啲下層。 啱啱啱。 比較 工兵型啦， 係咪先？你係理論上你要俾一個好清晰嘅指示佢，如果指示要好簡單先得嘅。包括你見到而家西班牙啲人啲教練教波都係㗎，點樣教到啲地面組織戰術？佢梗係有一套方式，即係好似啲程式設計員寫代碼一樣，一套套代碼寫曬出去，我只係將啲代碼撻入去，我就可以將嗰個 software design 到出嚟。 Okay。 咁但係而家好明顯，雲加教嗰只波就唔係將啲足球戰術嘅套語可以當一扎曲咁樣樣俾啲球員，等佢容易理解咯。 嗱，知唔知點解啊？知唔知點解啊？雲加唔係落伍，雲加唔係冇料到，雲加係因為太聰明啦。個學者嚟咁，大佬博士嚟咁啊！即係佢嗰種心態，其實或者你試下聽雲加，或者你睇翻雲加教波，佢管理呢支球隊，基本上佢其實係唔係淨係一個領隊咁簡單？呢個大家都知啊。所以你話我要用一啲好簡單嘅語言撲落去，唔得㗎。 幾次服老？ 哇，唔得！你咁講啲巴打打出嚟啊！ 唔係啊，即係佢其實係嗰啲揸到好多嘢喺手嗰啲嘢咯。 嗯，佢一個好叻嘅人， 有少少係威權管治。 係啊，所以我會覺得可惜啊。如果阿仙奴爬唔翻上嚟，因為喂今年真係一個好大驚喜嚟嘅。即係大家冇 expect 過佢可以係排到喺榜首，大家一路都講緊話啊，過咗聖誕之後或者過到二月，阿仙奴就會跌翻落嚟。但你記住，近呢三季、近呢四季，從來冇人諗過阿仙奴喺九月到十二月可以排榜首噶嘛。 因為其實 呢個係好難得噶嘛，即係我覺得你如果呢度係蝕咗咧，就好撚麻煩嘅。你今年點都一定要攞翻個冠軍翻嚟，唔好話係咪英超，即係譬如足總杯。即係我覺得你點都要攞翻個冠軍，攞翻話翻俾呢班波聽，我哋係有能力嘅。喂，講真。新迪卡蘇人冇料到咩？路斯基冇料到咩 ？Even 最廢嘅基奧特冇料到咩？全部交到貨。 Okay。 再睇埋你而家嘅奧斯爾、藍斯斷腳嘅韋舒啊，或者可能係上季爆斯嘅和確特。喂，其實呢班波嘅球員質素係有嘅。你話佢哋如果冇冠軍，我覺得就即係太說不過去啦。你睇下連曼聯嗰啲咁嘅濕柴閪鳩都可以贏冠軍嘅時候，喂，呢一隊阿仙奴係咪值得今年起碼攞翻個冠軍先？即係我係好希望奧斯快啲揾翻個狀態，因為好重要啊！佢真係 濕柴係真係點唔著火㗎， 同埋濕柒咯。 我只係覺得今屆咧佢用咁多錢買奧斯爾咧，我覺得佢係應該要反底嘅，因為其實一直我都覺得雲加個好撚大嘅舊病咧，就係成日屌啦，話啲人貴啦，話啲人炒貴曬個市場啦。咁你喺一個商業市場上面，有時你都真係冇乜辦法。當大家都係咁行嘅時候，雖然你又話屌你大家咁行，我就唔中意咁行，然之後踢出一個成績。咁但係事實上係做唔到嘛。當呢個問題一路累積嘅時候咧，你要去解決就要去最簡單就係去花啲錢買一啲人。好似我話季中，我覺得一月係應該要買人嘅，係應該要買一至兩個人嘅，因為其實機會你喺榜首，你要即係鞏固住個榜首，仲有歐聯。其實點解唔嘗試去買一啲人，或者因為其實我都講過啦，你去花錢咧，唔淨止係話加強咗個陣容，亦都係同時加強咗你嗰個信心，個球員個信心，大家都會覺得哇有啲新人嚟啦，就又有新人嚟啦，我哋隊波一路壯大，大家就會有個動力一路去嘛，而唔係話我都係喺度拖拖拉拉，又拖下先，又諗下，又爭一百萬，又度下， 都唔係嘅，其實佢曾經喺 季中嘅時候咪 有拉 德斯啊，即係個叫價太高，嗰個有啲天價嚟嘅，三千幾萬，你叫佢點賣啫？ 但係即係我始終覺得，如果你話攞唔到今年攞唔到個好好嘅成績，我覺得都係可惜咯，因為今年個機會其實係好好好 嘅。嗱，講完阿仙奴啊，我不如嘗試下講下阿仙奴嘅賽程啊。其實即係阿仙奴嘅賽程，大家可以望一望咧，就是、 恐怖啊！ 嗱，真心講咧，呢、這個 moment 咧，如果你話阿仙奴會攞英超嘅機會咧，其實係低過利物浦噶啦，即係呢個。呢、這個係好客觀咁去講噶啦，唔係因為我係利物浦嘅，唔係我係因為利物浦嘅球迷。其實基本上佢過得二月，而家最大問題佢，我驚佢過唔到三月。 係啊， 而奧斯真係要快啲揾翻個節奏，翻翻嚟放完假，唔該，即係踢翻好波，因為 三月係低能嘅。 係啊， 對阿仙奴嚟講， 係啊， 因為你又要打足總杯啦，跟住又要打歐聯啦，跟住翻翻嚟聯賽，即係足總杯對咩啊？足總杯對華頓大佬，跟住對完，因為足總杯你又唔想放咯喎。 對完愛華頓，假設贏咗愛華頓，仲要對曼城。 未啊，你對完嗱，你真係好慘，呢下嘢真係好 hurt 嘅。你要對愛華頓唔輸得嘅，場淨係拱曬出去同佢攣到底嘅咯，因為足總杯嘛，要攣到底同佢攣，因為學你話齋，隻隻杯都攞嘅，我冇一隻杯我係放棄嘅，呢場冇得放棄啊，一定拱曬出去同佢搏到盡噶啦，搏到盡幾日之後。就對拜仁咯，輸緊2-0喎，去安聯球場喎，點打？咁落場盤劈啊？阿仙奴就一定唔會噶啦，即係以雲家嗰個態度或者性格，亦都唔會盤劈噶啦，仲有機會追兩球啫。上年都追到兩球，今年點會追唔到啊？上年都入我入到你波，我點會追唔到？又搏噶啦，搏完翻嚟17號，即係幾日啫，跟住作客熱刺爭緊上嚟嘅。即係雖然都仲 要 係 打俾對手啊， 係啦，熱刺係唔會放過你啊，一定同你攣到底嘅。咁啊，又你咯，又發癲咯喎！ 車仔主場咯， 跟住再轉個頭就車路士主場咯喎，就作客車路士咯喎。咁你成個賽程你即係癲嘅咁，跟住嗰場就好少少，再過一場3月26號就好少少，對叫對小人斯利主場。跟住點一知過多4日又要作又要主場對曼城。咁對撚完曼城。再過多6日又對愛華頓，你點打啊大佬成個三月。 係啊，即係相對上係比較睇低一線㗎啦。咁、另一對要講呢就講曼城。曼城呢大家即係我有樣嘢奇怪嘅，大家都好似幾睇好曼城啦。我可以話俾你聽呢，我覺得曼城係最後排第4嗰度。 Okay。 點解呢，大家都覺得曼城今年穩定，我覺得你哋真係高估咗呢隊波，你淨係 focus 咗喺佢大炒對手嗰啲比賽上面。你知唔知成個二月啊佢入得一球波呀。亂彩 衰啲嘅。 OK， 第二，曼城嘅作客係非常之差，而最大問題就係曼城而家得翻4場主場，其餘全部作客。佢作客要對咩球隊呢？佢作客要對曼聯，雖然係廢隊啦，但係都要提嘅。作客對利物浦，作客對到時未必仲可能仲護緊級，有機會護到級嘅水晶宮，作客。呢、這個愛華頓，喂大佬，佢個賽程唔比阿仙奴好打㗎。你要記住，曼城今年最大嘅問題就係俾大家有個錯覺，覺得佢好撚強，其實個事實唔係咁啊嘛。 係， 同埋呢我唔知啦嚇，我心態上我會覺得曼城今年呢已經達咗最低目標啦，起碼有杯落。 聯賽杯 亦都起碼喺入球上面或者喺對波 破紀錄啦， 破曬紀錄㗎，基本上係。 而家係你同佢爭嘅啫， 係啦，即係。 其實我覺得今年咧，每一隊波就算攞唔到英超冠軍咧，都其實唔係一個大錯嚟。因為今年真係一年好混亂嘅。 係。 咁我或者我拆開少少啦，我喺度俾一絲少少信心啲利迷啦。其實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其實我都有一個數據都幾肯定嘅，我同 Chip 咧都講過話利物浦上半季輸過俾嗰啲球隊咧，其實下半季大部分已經 都要作客， 都已經報仇成功嘅、包括侯城啦、包括上次嗰 沙林頓 啦、其實理論上其實而家剩翻係車路士同曼城， 係、 只要理論上我哋如果以呢個軌跡嚟計咧，利物浦其實唔係話完全冇希望下半季可以報曬所有仇嘅。 嗱，所以講完曼城就要講利物浦啦。嗱，所以我話俾你聽咧，曼城。是咁多隊裏面可能大家會覺得我黐撚咗線，但我係一路都覺得佢係會排第四嗰隊嚟嘅，因為作客太差啦。作客曼城係喺20支球隊裏面排第7，只係有21分，6勝3和4負，比佢主場其實就講緊係12勝1負，就唯一輸嗰場就輸俾車路士嗰場啦。咁但係你佢作客嘅成績其實係仲差過利物浦，利物浦咧都叫做6勝4和4負，有22分，僅僅多佢1分。利物浦咧有一個優勢喺度嘅，就係佢頭先我講到啦， 嚟緊嘅大波全部都喺主場踢， 啊 包括係對熱刺，包括對曼城，包括對車路士，全部都係主場打，即係呢一個係一個相對上大嘅優勢。第二個優勢就係話，利物浦基本上已經係得翻餘下落嚟，得翻十場波要踢嘅啫， 冇啦，冇其他， 冇㗎啦。跟住之後就講緊等開季㗎啦，已經呢十場就係其實決賽嚟嘅。係，咁啊，小列治都咁講啊，佢話十場係決賽。另一樣嘢好 magic number 嚟嘅呢個十字就係、是，喺球季開始嘅時候咧，利物浦三連勝排榜首嘅時候，曾經有記者問羅渣士。你覺得今年利物浦攞唔攞到英超冠軍？羅渣士咧就話如果到最尾十場我哋仍然係有機會爭取嘅時候，到時先再算啦。 嗯。 跟住嗰個記者走翻去問羅渣士：，喂，十場啦，而家你一個唔覺意，阿斯圖咁啱輸咗，你升到上第二，喂大佬，你點睇啊？咁佢都係話今年未係時候嘅，咁但係盡力打啦呢十場咁樣。 嗯。 咁啊，你嗱，如果要問我啦嚇，利物浦嘅機會咧，我估計啊，最終一係一，一係二嘅啫。第三好大機會阿仙奴嘅，即係其實而家呢個排名我去睇翻個賽程，我會覺得定咗㗎啦。即係好大機會就係車路士、利物浦、阿仙奴，跟住再到曼城。咁但係利物浦有一個如果你問我最大嘅原因係乜嘢呢？因為呢始終畢竟落後四分呢喺呢啲咁關鍵嘅時候呢，其實係一個幾大嘅數字嚟嘅。嗱呢句同曼迷講啊，即係啲迷就會覺得屌你老味，我落後利物浦十四分都追到啦。是吧我想告诉你 ,Even 现在利物浦落后车路士四分、我觉得其实是很难追的。 是 很难追。 还有一个心理上的要挣扎。 难追到是什么呢？其实那些人说啊，即是对这两场大波攞四分就得了。我告诉你、,sorry, 如果你要攞冠军，未来这十场是要全部赢的。是要全胜的。 还要希望看到阿仙奴可不可以逼和你逼和车路士。 是啊， 这个很重要。 是啊，那所以我就说你因为你攞冠軍呢啲嘢你唔可以被動嘅，你一定靠自己。 係係係， 你爭人四分，你而家得翻十場，你唔係，你一定要全勝㗎啦。所以利物浦個機會咧，其實都係冇車路士咁好。嗱，你問我，車路士今年打得唔好嘅， 冇 說服力嘅，係冇代表作嘅。嗱，呢個即係我得 有代表作對曼城嗰場咯，一場咯， 係咯，嗰場咯就係、是Even 佢贏曼聯嗰場其實都唔係打得好好， 但因為曼城太 K 啫。 曼聯係咯。 sorry， 因為曼聯曼九太即係太。 咁但係車路士有個好大嘅優勢就係咧，佢餘下落嚟嘅賽事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佢下一場就對主場對熱刺贏緊嘅呢場，即係唔使諗嘅，呢三分攞硬㗎啦。除非你話如果呢場車路士失分嘅話咧，咁我頭先個理論就唔啱啦，我就會話俾你聽，利物浦會攞冠軍。但係你如果客觀咁去睇，佢之後跟住主場對阿仙奴。主场作客对 利 物浦冇啦，其他嗰啲球队都冇啦。即系你要问我摩鲁最叻系乜撚嘢？咪就系入一球跟住死守咯。 系系系， 佢做到噶。呢几支球队佢 即系目标为本啦，都系 食到噶。唯一可能做难老虎嘅咧，我本来谂住啊，扑街会唔会系嗰啲护级球队乜撚嘢？新特兰啊、卡迪夫城咧，最大问题呢几队全部摆喺临尾嗰两三场踢。 同埋你 降撚咗班啦，到時已經。 同埋埋尾嗰十隊咧，即係埋尾嗰啲弱隊咧，你對摩連奴，摩連奴即係好穩陣。 好古惑㗎。係 啊，好古惑㗎。佢去到尾打呢啲，佢唔同即係季中季初打啲弱隊咧，佢都會有啲甩碌。打去到尾咧，佢就即係好專注㗎啦。會我入你一球，我褪撚曬後邊，慢慢同你玩㗎啦。所以即係如果你唔係車路士球迷咧，嚟緊埋尾嗰啲，係啊，即係如果你唔係車路士球迷，你去到埋尾咧，你係唔好再睇佢啲波，尤其是對弱隊。 因為學你話頭，雖然佢係唔好睇啲波，但係因為佢每一場都關鍵住大家嗰個排位啊，所以你係冇辦法唔睇啊，陰哥。 要捱㗎，如果你唔係車路士球迷，即係你係我哋先至嚇。好開心。 而車路士嘅賽程有好特別嘅地方，如果就係講英超，佢真係梅花間竹，一場主場一場作客，一場主場一場作客。餘下落嚟咧就係、是有六場嘅主場，五場嘅主場同埋五場嘅作客。係啊，即係呢、這個 主場你想去輸就難㗎啦。 冇㗎啦，贏緊㗎啦。咁而佢主場佢對嘅強隊，除咗利物浦之外，全部都係喺主場踢。 咁我都相信十場波裏邊冇可能唔和嘅。 嗯， 其實關鍵喺個和嘅啫，講真嗰句，真係嘅。 咁但係我客觀去睇，我會覺得車路士嘅形勢係相當相當。 但係 overall 我覺得今年都係精彩嘅。 排面就真係相當好咯， 但係如果你問我， 你 問我，你 話嚇，你話車仔嘅穩定性，始終我都係覺得有啲猶豫咯，因為佢可以喺弱隊嗰度無啦啦輕敵失分嘅。當然你話摩連奴係喺最後，即係以往都係有一個習慣嘅，就係。去到最後是很專注的， 是啊，冇錯啦，冇錯啦。 咁球員嗰邊 嘅質素又會唔會真係有咁專注？ 唯一就係入球能力比較差咯，即係如果我係阿仙奴或者係熱刺嚟緊呢兩場，梗係踢斷阿薩特隻腳啦。 你食屎啦！ 唔係真係啊！喂，而家有邊個球員可以入到波？你話俾我聽。 舒爾嚟 嘅，屌你啦！即係呢個又一個奇葩嚟 ，Hatchet 大佬俾人名啦。 利物浦引戰過嚟嘅 F 九， 費托都真係唔掂啦！你仲喺度講呢個已經歷史人物，我反馬都冇提過佢咁滯。如果你問我嚇，唔好因為我係利物，我相信大部分嘅球迷都會認同，今屆如果冠軍係利物浦嘅話咧，我覺得個說服力係高過切爾西。 OK， 因為你從個 娛樂性最夠啊， 宏觀性。或者是代表作性，你會覺得，喂，你數一下代表作，炒五比零，五比一， 當然係， 即呢一類嘅球賽，再加上 又俾曼城炒，又俾曼城炒下啊嘛， 神射手頭兩位，同埋助攻頭嗰兩位， 嗯， 即我覺得如果利物浦會贏，咁我當然我真係興奮到喊啦，咁，但係個說服力會大過車路士咯，繼而就係，繼而我係希望。阿仙奴咯，咁但係阿仙奴個牌面上真係比較， 因為始終利物浦今季咧嗰種踢法真係傾向係真係要分要冠軍嗰種踢法嚟嘅，即係嗰種二元足球咯，係唔想和唔會和㗎， 一係贏一係輸， 一係贏一係輸，好清晰㗎， 即係去到盡咯，即係一如果我落後緊嘅我就全部攻曬， 冇錯啦，冇錯啦，唔係咁士氣會 last 得耐， 唔係我自己覺得 overall 咧嚇。即係 over 今季咧，我覺得都係正常。比起以往，我諗都可能即係數佢比以往十季，我都覺得係比起以往十季都精彩。 唔係㗎，感動㗎，就係作為利迷，真係你知道前嗰三季咧，真係即係好似啲境界咧，又好似而家漫迷咁樣。你我自己啲波我睇唔睇好咧？ 係。 其實你話自己重建緊，但係利物浦呢幾年咧係上幾級， 又落 之後落一落，即係其實你覺得。永遠好似嗰年都有希望， 無間地獄啊，不停輪迴， 咁上落落無間地獄咁樣。 一路換領隊咧又。 其實你話有啲波，因為有一兩季頭嗰兩季，即係頭嗰好耷嗰兩季，即係有啲波我自己係利迷，我自己都未必會睇嘅。 嗯。 即係有啲波真係冇辦法睇落去啊！你點睇落去啫？ 唔係，同埋有一個換領隊嘅，即係點講咧？換領隊真係好慘，我覺得其中一個，即係你不停換領隊嗰個感覺係。 唔係學神嗰個季又真係好痛苦， 係啊！ 即係你見到佢個樣行出嚟都已經想，即係好撚大撚王。 最大撚王係因為佢攬撚住費格遜啊嘛，屌佢老母，費格遜咁撚 fat。嗱，我講兩，你知我歷史撚嚟㗎啦，我講歷史啊，即係總結今晚。 歷史 如果講話呢一個英超啊，我自己個人咧心即係呢個主觀就一定係想利物浦攞冠軍啦，客觀就覺得。車路士形勢好啲，但有兩件歷史嘅事件要同大家講。利物浦嘅沉淪咧，係同呢一個希斯堡球場慘劇係有間接嘅關係。過往24年以嚟，關於希斯堡球場慘劇嘅悼念咧，都係叫做 justice for 嗰九十六日。 啱啱啱。 今年唔同啦，係 celebration， 係第一年用呢個字，因為已經平反咗啦嘛。 OK。 今年係用 celebration。咁而另一樣嘢咧，就因為今年係第25周年，呢一樣嘢即係要記住，曼聯撲街咧，同利物浦係。即嗰種正係一個正比關係嚟嘅，係真係正比關係嚟嘅。咁我會覺得係咯。如果利物浦有冠軍嘅，我相信說服力都大嘅。係咯，我個人希望係咁啦。咁但係講真，講到尾呢一節，唔好覺得同曼聯冇關啦。即係曼聯而家仲要爭冠軍噶嘛。 係，有機會佢。係 一定有機會嘅。 而家數據上係咪餘下賽事全部贏曬就冠軍？ 梗啦， 有機會冠軍。 30分喎，如果贏曬。 有機會冠軍，係啊，就係咁啦。好啊，多謝大家嚇，今日節目嚟到呢度啦。好，拜 拜。